五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先，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慢性疼痛的话题。有人说慢性疼痛呢是不死的癌症，那么在面对疼痛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庞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市的疫情情况。 好的，9月7号到9月13号，从我们监测网显示，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9种，1921例，死亡了1例，是艾滋病的死亡。那么病例报告前5位的病种是其他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痢疾、肺结核、梅毒。那么这个病种变化和上一周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么以上一周相比呢，强度来说，发病数比上一周基本持平，略上升了1.64%，整体疫情是平稳的。 嗯， 从分类来看，还是乙类传染病比上一周有所上升，上升13.24%，其中肺结核是上升比较明显，上升35.57%。那么丙类传染病比前一周是有所下降，下降了4.33%，主要是我们手足口病，又比前一周下降了17.58%。 嗯， 这是整体疫情的情况。 那个季节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对。 那么随着这个学生的开学哈，新学期的到来，在这方面咱们疾控中心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啊，对，像我们大学的生活是一个集体生活的人群，所以大学生们在学校都是密切的接触，非常密切的社会活动，也非常活跃，常常容易发生这种聚集性的传染病，一旦控制不及时就容易引起爆发流行，因为他们生活的很密切，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在密闭的场所。所以呢也提醒同学们，这个刚刚开学，我们刚刚结束了放松的一个大的假期，那么转为紧张的学习生活，这个时候要求我们同学要调整好作息时间，那么不要再像假期的时候那么没规律的生活，要保证正常的饮食起居，及时的增减衣物，因为现在天气逐渐转凉了，要注意增减衣物，提高这样的免疫力。另外还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勤换衣服，另外注意饮食卫生，吃那个蔬菜瓜果时候一定要洗净，到外面就餐的时候，因为我们同学也爱在外面小餐馆就餐，一定要到正规的有许可证的餐馆去就餐，不要随地的在街边吃东西。另外不要随地吐痰呀、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希望要捂住口鼻，这是基本的卫生习惯。另外出现发热、咳嗽啊、腹泻的症状，出现皮疹啊、不舒服的这些症状的时候，要告诉家长，告诉我们的老师，及时到医院就诊。那么作为学校的管理部门呢，也应该这个在新学期开始时候，对教室啊、图书馆、食堂啊、宿舍这些聚集的场所，就是学生比较多常去的场所，还有像我们的学生的宿舍，应当注意场所，对这些场所进行彻底的消毒，平常也要注意通风啊、清洁呀、另外也注意我们提供给学生的饮食摊点和销售点的这种管理，要严禁 有那个三无的产品，对加强从饮食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和教育。一旦有一学校发生了这种聚集的传染病的学生啊，要及时的就诊，劝他们及时就诊，而且报告给我们地段保健科和疾控部门，以便采取及时的隔离措施，那么预防传染病在学校的传播。另外还有一个措施呢，就是在我们学校预防接种也是控制传染病的一个有效的措施。我们北京的一个按照我们北京的免疫策略，是对外地进京的大一的新生，我们是需要接种一剂的麻疹疫苗和白喉破伤风的联合疫苗。那么也希望我们特别是大一的新生从外地来的，要遵按照我们北京的免疫程序及时的去接种。 嗯， 还有一个就是大学生，现在我们一个是密闭的生活，就是集体的生活比较多，都集体宿舍，还有就是青春期，也是正处于青春期和性活跃期，往往是通过性途径和共用牙刷啊、剃须刀啊等这种血液体液的途径传感染乙肝。所以集体生活的大学生往往是我们乙肝感染的高危人群，特别是从边远地区来的学生。那么有些学生是因为当时各种原因啊，新生时期没有及时接种乙肝疫苗，所以他们也是免疫的空白人群。 嗯， 希望我们这些大学生在新生入学体检时候要主动的向要求去检查我们的肝炎的一些指标，那么一旦符合我们预防接种条件的新生要及时的接种疫苗。总之就是我们大学的生活紧张而繁忙，那么也祝愿我们学生啊要保重好身体。 好的，非常 愉快的度过下大学的生活。 好的，非常感谢庞主任，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 好， 再见。 沟通你我，共话健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市卫生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疼痛的话题，尤其是慢性疼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陈平陈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慢性疼痛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陈大夫，您好。 您好， 哎，今天这个听到一个特别的说法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说疼痛是一种不死的癌症啊，这个上升的高度特别的高。我不知道你这个您的疼痛科的这个大夫哈，面对疼痛的这个患者来说，很多的患者意识到疼痛既然是如此严重的一个病了吗？ 其实对于疼痛来讲 啊， 就是还是一种主观感受。 嗯， 有的人觉得非常疼，有的人就觉得还可以。 嗯 嗯，所以就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东西很难用一个客观的指标来评价， 就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是吧？ 对，就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好像一种说现在生孩子到底有多疼。 嗯嗯， 但是目前有的人就说那真是就是疼，相当于骨折一样的疼痛，最疼了。但是也有人说我觉得好像挺顺利的，就没那么疼。 是是是，我媳妇儿这个去年生小孩的时候，她还跟我科普了一下，就是跟我说，你知道吗？她说你知道吗，疼痛分为十级啊，生孩子的时候那是九级啊，那就是很疼很疼了。当时她还没生呢哈，她在先跟我科普。我说那第十级疼痛的是什么疼啊？他说烧伤比生孩子再疼一点。当然了，他这种说法当然是这个道听途说了一些说法，但是疼痛真的有分级吗？ 对，疼痛一般就是我们就是从零到十级 啊， 这样来让患者自己来选择， 自己选择 ，所以就是他就是一个主观的。 哦， 那么一直到现在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很客观的东西来评价它。 嗯，就是感受的问题。比如说你赶上这人掐你一下，然后你这个零到十你选一个数，你认为是几级疼痛是吧？ 对对对，这种急性的。 嗯，那刚才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预告了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慢性疼痛。那么慢性疼痛有一什么样的概念呢？ 慢性疼痛啊，一般从定义来讲的话，就是大于三个月以上的一种就是治疗还不太理想的一种疼痛。 嗯， 那么其实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的话呢，一般就是超过两周左右还是反反复复不好的， 嗯， 我们其实都可以定义为一种慢性疼痛。 就是两周以上其实还疼， 对， 就可以算是慢性， 而且一直找不到明确的这个病因和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嗯嗯，找不着病因，这也算关键因素之一。 对，因 为 对，就是 也比如说骨折的那种，我这外伤那疼两个星期也很正常，是吧？ 那个疼的时间可能要 更长一些 。 但是这种就算找得着原因的， 对，找得着原因， 这就不算慢性疼痛， 不算疑难的那种。 哦， 今天我这个找了一些资料，我发现这个慢性疼痛哈，刚才不是说是一种不死的癌症，就是这个 因为它很折磨人， 很折磨人。 因为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肩膀这个肩周炎这种疼，它表现为夜里的疼会比白天要重得多。那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躺着又疼又睡不着觉，那真是死去活来的。 是是是、而且据说这种慢性疼痛影响人的这个生活质量，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夜里睡不着觉，就是睡眠紊乱，这是一个常见的哈。包括还用食欲缺乏，然后兴趣减退，甚至有这种是一个性格的改变， 对， 都可能是因疼痛引起的。 对，这是就是时间非常长了。那你就是如果说我们及时的把这种慢性的疼痛控制好，并且扭转过来，那么他从情绪上、生理上，都会得到改善。 您接触的这个病人当中啊，这个疼痛时间长的大约能到多少？什么样？什么多长的时间？ 那几十年吧，大概三四十年的都有。 他们都是一些什么疼呢？ 我们比较常见的头疼的比较多。 头疼啊？ 对，比如说就是反反复复在各个医院都看，然后拍了很多的片子，核磁 CT 啊、X 光，到最后还是没找到很明确的病因。因为哪个都不像。 您上回你来说头疼这个好几百种那个病因是吧？ 对，这是专家来那个定义的。那么我们就是常见的，目前来讲的话，一般现在我们觉得颈源性的头痛排在第一位。 颈源性？什么叫颈源性？ 就是一般是来有颈椎的这种关节的紊乱增生，造成这个神经血管这些卡压，它来支配头这一部分的这一块产生的一个病变。 就是它是第一位的多一些。 这一位在门诊非常常见。其次比如说血管的，还有那种偏头疼、丛集性的头疼、紧张性的、外伤的、炎症的这一些。 你看这个头疼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病哈，而且头疼就是刚才您说的，真的这个原因实在是太多，也就是不好确认。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慢性疼痛，它可能符合这两个条件，就是首先它不好确定病因，其次呢它持续的时间还特别长， 对，造成心理生理上很多障碍。 是这个疼痛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的这个主治医师陈平，也就是说生活当中但凡您身体疼，是不是都可以到咱们疼痛科来进行这个检查？ 对对对，就是首先你就是觉得这个各个地方有问题，都先来我们这儿来筛查一下。如果是我们能早期把它解决控制住，找到病因的话，那么就省得它避免进一步发展了。但是如果说就是我们觉得能解决不了的，确实是有一些专科的情况，我们还会推荐您到相应的科室进去检查。 就是说首先第一反应是疼了之后，可以咱们在那儿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下确诊，是吧？ 没错， 对吧？ 因为就是如果说你一般来讲说在家自己解决，比如说经常吃一些自己这止疼药什么的，万一吃的不对的话，反而就是相反的症状了。 这个说到止疼药哈，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很多家里的家用的这个小药箱哈，都会多多少少备点这种止疼药哈。现在目前上止疼药的这个分类都分成几类呢？ 止疼药大概就是一般常用的，我们比较安全一点的就是非甾体类的一个抗炎药。这种药的话市面上都能买到，然后而且它对这个人体的伤害都比较小。然后还有就是那种阿片类的这种药，但是它就是 这是处方药吧？ 处方药。容易让人引起就觉得 上瘾， 会上瘾。但是就是如何就是规范的来应用这个，就需要到我们这个疼痛科来进行指导了。 其实现在您看啊，家里边那个小药箱，刚才咱们说到的止痛药哈，很多家家里边都有，什么什么，就咱说这个通用商品名啊，什么什么。 就比如说扶他林这一类的， 扶他林类的 对，还有现在比较安全性比较高的，也叫希乐宝的对那个胃出血这一块 是吧， 更安全性， 更安全一些。 但是疼痛每个人吃的感受又不一样， 对对对， 有的就觉得这个止疼药特别管用，有的人又觉得还不， 而且还很多人能自己找个肩膀疼行，先贴个膏药，然后再吃个止疼药，都有这样的。 对对，贴膏药就是容易引起这过敏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觉得还是你贴膏药的地方是不是你真正这个疼病因的那个地儿，这个 可不一定 啊，不是很多人说我肩膀疼，你这疼，帮我们贴一个，都那么贴吗？ 哎，对，其实往往这时候就是到我们门诊来，好多人到处贴着膏药，那你看我这还贴着呢， 后背七八张。 对，到其实也许我们治疗的时候根本就不对那一块进行治疗，我们在它的远端进行治疗之后，哎，他觉得哎那块我也没动，他怎么就好了呢？ 这就是说不见得是哪疼医哪。 对对对， 是吧？ 就是放射痛、牵扯痛、神经病理性疼痛，都是这些范畴。 就是不见得是疼那个地方是病因， 对 吧？ 病因。 所以今天呢，按到底是哪儿疼？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慢性疼痛哈。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吃止痛药哈，但是很多人就是乱吃止痛药的时候，您刚才提到了还有很大的风险和危害，是吧？ 对，就是如何来控制这个剂量？就即使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安全性比较高，但是如果不适当的那个口服多的话，那么就是胃溃疡会引起出血，然后这个其他的风险， 很多人都是 心血管的风险， 心血管，很多人都有一种自我的这个意识哈，就认为，哎呀，我这个疼的受不了了，我这个止痛药一看说明书让吃一粒，不行，我这实在受不了，我吃两粒。 对，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我们临床中很多患者也是这样，就是你说大夫，那我这个药早上吃一片，中午吃两片，晚上吃三片，我就是反正他说明书最大剂量一天六片嘛，我就这么吃，但其实恰恰不是这个，对， 不应该这样吃。 如果说这个药不管用的话，那么咱们还可以到门诊来再换一种其他的止痛药，更有针对性一点的，而且还要关键是找到病因，到底是不是就是需要用止痛药来维持，那么比如说你癌症癌痛那种，那没办法了，就只能靠这种止痛药维持提高生存质量。那也许就不是这种的话，就是普通的慢性疼痛，也许颈椎病的这种痛，你可以针对病因进行治疗，那么短期内有可能就达到一定效果。 就是说找着病因能治的话，这个靠这个药物，因为止疼药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只是表面上的这种对症治疗，对吧？ 只是比如说一根拐棍，暂时先给你用一下， 对对对， 过段时间你还是把这拐棍还给我， 先保证你这段时间不疼，但是你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疼痛，最后还是应该能找到， 对， 是吧？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疼痛科很多病人他来这儿看病，他还是比较迷茫的，他确实哎从这儿路过说，哎这个医院这还有一个疼痛科，哎呦正好我这儿也有点疼痛，这个相对几十年了都不好，误打误撞到这儿，后来发现哎一下觉得哎呀真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疗效，因为就是可能目前来讲疼痛科刚刚成立，好多就是患者不太了解这个。 是是是，说到这个疼痛啊，其实我看美国的一个这个机构哈、评选说认为疼痛是继呼吸、脉搏、体温、血压之后的人类第五大生命指征，那个抬高的很高哈、 对，抬的很高。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疼痛科还是比较重视，但是在国内这块的话，还对这个疼痛认识并不是很足。那么随着这个我们经常比如说开会或者去外面讲课的话，逐渐把这个进行宣传，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就是我这个比如小。小的疼痛还是尽快去医院看看，到底查查是什么原因，别到时候拖的时间长了，哎呦没想到是一个很大的病， 是所以你看说到这个疼痛，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发短信啊，手机尾号2147的听众朋友当中说，我有一个同事得的是痛风，每次看他疼得痛不欲生的哈，这是不是应该去疼痛科来查查？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一个范畴，就是这个痛不欲生，来去如风嘛。 对啊，痛风嘛， 就是来得快有时候去的也快，他一般就是侵犯我们的这个脚趾这些关节，大拇指这个最重，那么这个还是我们就是内分泌的一个这个对嘌呤的代谢的问题，它就是关键还是管住我们的这个嘴，少吃这种高嘌呤的饮食， 那您比如说像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一家医院哈、又有疼痛科，然后又有内分泌科，到底应该先去哪科看呢？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挺迷茫的。 挺迷茫的，就是对于如果说你就是特别迷茫的时候，先来我们这儿吧， 先来这儿是吧？ 对，就是如果你很明确了，就是说我常年的就是内分泌这方面的情况有。知道只是这 高尿酸症是吧？尿酸血症是吧？ 对，你就可以找对症的大夫。那么早期来讲，尤其是这个，比如说你大脚趾疼，它是不是有那种单纯的母外翻的原因，或者是母囊炎，或者就是一个神经瘤那块的一个，比如长期穿高跟鞋的那个女性，那块有这个神经瘤的这个肥大， 啊，这些他在 都有可能 说见别的东西很多， 对， 啊、不是说看着大脚趾头又红又肿的，然后就说自己哎，我可能尿酸高了，我痛风了，不一定。 这个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形象，就是有可能有些人就先自我诊断一下啊。现在很多人一旦自己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先上网上去查，然后去查一些资料。您比如说脚趾头疼，哎呀，这个你看网上说了，极有可能是痛风，像挂内分泌的这个科的这个号。结果到了人那儿一查，你可能尿酸值也不高是吧？然后其他的性能，人家说不是我们这儿的病，然后一下就傻了，就不是他们这儿病，到底是谁那儿的？因为我之前只抱着一个目标去的，是吧？ 对，其实刚才您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患者的这个自我的这个管理，就是对获取知识的这个途径特别多。 嗯， 他确实在就诊之前他会查很多资料，包括就是到我们科，他上次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患者。他带着这个最新版的美国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指南到诊室里面跟大夫来交流，说我父亲这病怎么治。那么这个有时候确实对于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来讲是一个挑战。我们每天还要就是这个根据这个最新的资料来进行临床来诊治。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患者有些人他能明白，他能就是自己知道看对了，但是有时候反而会误入歧途， 对 啊，走偏了。 是我们经常说这个网上，包括您买一些书籍，因为您没有学过这个医学的专业知识，没有这方面的积累，极有可能是断章取义的。 对 啊， 是看到了一部分， 对， 就是我像这个， 对，我盖以偏概全，然后您不知道人家那是从本科开始学，一直硕士博士学了十多年的这个积累的经验， 而且有些东西可能还随时在变。就是包括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中的很多的就是针对疼痛或者各个科的专科的疾病的指南，可能每年更新一次，它有可能去年的东西今年就完全都有可能要推翻掉的。所以就是这种治疗还在不断的在变化。 是，来看看大家发的短信吧。手机尾号4768的听众朋友在说听说这个带状疱疹，我有一位亲戚就得了这个病，看他挺疼的，当然了他是去医院确诊之后，那能来疼痛科继续来恢复治疗吗？ 带状疱疹来讲的话，真是疼痛科的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 常见疾病是吧？ 常见疾病，它这种它属于一种神经病理性， 就是咱们俗称的缠腰龙是吧？ 缠腰龙早期它是这个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一个早期的感染。那么它这个就是后移的一个神经痛。如果说是早期的带状疱疹的话，它起来之后经过正规的治疗，有很大一部分它就消失掉了。那么真正到我们疼痛科来讲的话，就是那种疑难的反复还不好的，半年以上一年以上还在这儿，这种神经性的疼痛的。 他那个病，因为你不是那个科的大夫啊，就多问一句，他那个据说有人说得了一次就不会再得，还会有可能反复再得是吗？ 这个看个人的自身的 免疫力是吧？ 对，这个不是绝对的。那么就是这种神经病理性疼痛，确实很难，就是一碰的话就像过电一样的刀割一样的那种疼痛感，非常痛苦，都不能盖被子，不能穿衣服。 哎呦 就是衣服一蹭这个皮肤，就是火烧火燎的。那么针对这种疼痛的话，我们确实如果说止疼的效果不好，那我们只能做一些神经的一些损毁阻断，或者一些神经的控制。 这就是需要算是外科手术吗？还算是？ 对，算是一种微创的这种 手术。 目前来讲已经属于疼痛比较就是尖端的一些技术了。 就是神经组织的一些技术是吧？ 对，神经组织就针对就是这个区域它引起的这个不是的，这在神经根的那个位置进行那个阻断。 这种手术现在成熟吗？ 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在大陆来讲的话，应该有10年左右 的时间了。 对，目前来讲。 但是在这种可能是所谓的有创的，首先第一个是吧？ 对，有创。 微创，尽管是微创，但是也要。 对，风险也比较大。而且对于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刚才说的是比较极端的这种例子， 是特别疼， 对，特别疼。早期的还有就比如说通过像我们医院就是中医医院的特色的一些用一些针刀的技术，小针刀，然后还应该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经常术后再打一点那个止疼的药物在局部，以及就是运用一些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臭氧的技术，三氧，我们叫在那儿进行既氧化了又消炎止痛了。 这种是毁坏神经的， 这种并不是毁坏神经，而是对它这种炎性对它是一种就是止疼消炎止疼。 所以您刚才说那种阻断神经的是最极致 最极端的， 这就是没办法， 没办法 法， 就是把你这个疼的这根神经，就是咱可以理解，通俗理解，就是不让它传导过去。 对，不让它传导，或许就是用一种控制的动电刺激， 嗯， 来始终就是提高它的疼痛的这个阈值， 嗯， 就不让它那么敏感，把它敏感性降下来。 嗯，这个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是应该不做这个？ 对，其实是不做这些东西的。 嗯，就刚才您说的小针刀，可能是咱们这个中医院的这个特色，是吧？ 对，中医院的，我们对于小针刀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医院应用也是很多年了， 嗯， 治疗很多患者效果真的非常好。就刚才咱们谈到的，说40多年的这种头疼， 嗯， 然后到了我们这儿，经过，哎，没想到小针刀结合这个手法的这个关节的复位，哎，就一下就从咱们说的这个0到10分，他之前来的时候大概8-9分的样子，哎，第一次治疗就基本上到5-6分左右了， 嗯， 再经过2-3次的治疗就到了3-4分了，这样的话就是效果很明显， 效果很明显。这个小针刀的治疗，这个手，这算手术吗？ 算中医手术， 算中医手术啊，这个时间长吗？ 相对因人而异，一般来讲大概5到10分钟左右吧。 啊，这还因人而异 啊？对，因为有的它点比较多， 哦， 然后还是那个需要操作的时候需要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 嗯， 有时候就是相对来讲治疗室里相对来讲会人比较多一点，然后比较集中精力的这个来进行治疗。 嗯，这个相对于西医的手术来说，那简单多了， 相对简单吧， 简单， 但是其实它还是一个技术活， 技术活 啊，因为毕竟它在这个经验性是要求比较高的， 嗯， 它和就是西医我切开了我直视下这样看， 嗯， 还是不一样，它属于一种闭合性的一个手术， 嗯， 就是这个刀进到这个软组织这个皮下，它到达哪个层次，有时候就在手上的感觉， 嗯 啊，而且 毫厘之间是吧？ 对， 就靠手感那种感觉， 对对对，有时候跟患者的交流。哎， 哦，所以你看，这是人家是专业的中医大夫嘛，所以有这样的技术啊。看来疼痛，尤其是对于慢性疼痛，咱们首先第一个呢，千万不能够忽视它。今天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是不死的癌症啊，是这个所谓血压，然后包括人们脉搏、体温之后的第五大生命指征啊，就是疼痛，咱们大家不能忽视它。其次，我们应该知道，在医院当中是有疼痛科的哈，很多医院都有。如果您不知道该看哪个科，现在这个很发达的时候，您只要疼就直接可以去疼痛科来找， 直接来我们这儿首诊 是吧，然后进行一些区隔。其实我觉得疼痛科真的这个概念一定得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因为有很多的时候疼痛都会直接就去找，哎呀我胃疼，我去看看肠胃科什么之类的，其实在您那儿基本上能够有一个区隔区分是吧， 对， 大致什么问题。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运动系统的疼痛是属于比较多见的。 嗯， 然后像这种内脏性的这种疼痛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先可以做一个首诊的。 嗯 啊， 那比如说像急性的那种疼痛，是不是应该还是去那种普外科先进行确诊之后再？ 看位置， 位置是吧？ 就跟那个急诊的那个护士那个分诊的那个地方似的。 嗯， 你如果说你是主要是腹痛、急腹症、肚子疼的，那还是首先是普外的。 普外来一个确诊， 是不是阑尾炎啊、肠梗阻啊这一带？那你说如果胸痛，那前胸或者带着左侧胸前胸部疼痛，那可能就是心血管的这个心梗，急性心梗。这些啊，关键就是在那个急诊这 边。急诊那边哈，不管怎么说，大家应该首先对于疼痛有一个基本的意识。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陈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讲慢性疼痛哈。其实还有很多关于疼痛的话题，尤其是对于很多具体的疼痛，可能还是以后希望您常来，因为有很多，比如像头疼、肩膀疼，然后什么所谓的什么带状疱疹的这种，怎么来治疗，怎么能够有更新的技术，也希望您以后有机会常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解一下。 好， 嗯，好，非常感谢陈明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